Coco。 又嚟到上個星期嘅自己人啦 ，OK， 嗱，琴日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喺各方面都好啊，即係慢慢講先嚇。首先咧就係琴日咧就開始進一步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就放寬咗好多嘢啦，即係例如包括食肆係點樣啊？ 應該係酒吧食肆就好似都係照舊係十點㗎，係咪？ 都照舊係十點啊！ 因為我自己就比較留意，即係要去蒲啊去食啦。咁即係因為我好多朋友都係做夜店啦，咁就咁啱琴日即係放寬咧，我就第一時間衝咗落去啦。咁佢都係話啊，要開到12點。所以直接大家要早啲就過嚟啦。 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就非常之咧想同大家第一時間咧要報道一下，同埋比較關心咧就係到底喺呢個放寬咗嘅一啲即係所謂限聚令啊，同埋即係食肆經營啊，甚至係酒吧啊，甚至係 gym 嘅情況底下咧，香港嘅 gay life 有冇影響到先？嗱，琴日我聽講阿 Coco 你特登咧就喺星期五嘅時候咧就飛咗落 Happy Hour 咧，就其中一間 gay bar 啊，到底情況點啊？ 喺我落去嗰陣咧，大概係7:00咁樣啦。 哇，咁早啊你？ Happy hour， Happy hour 咁啊点啊？你知唔知咩叫 Happy hour 噶？ 同埋我真系有好多朋友咧饿咗啊，未去过呢个酒吧。你记得 Christopher 嘛？佢原本系要星期一走噶啦。佢话唔得啊，我最后呢个礼拜咧一定要去饮翻杯香港制嘅酒先。 系嘛？嗱，因为早前我哋访问咗佢咧，因为其实佢咧就晨早咧就比较后生嘅时候咧，系咪十几廿年前咧就已经系移民咗去呢一个巴黎啦，做呢个 stylist 咁样啦。系嘛？ 系 咁，然后跟住咧，最近咧就回流翻嚟香港咧，就谂住即系有新嘅发展咁样嘅。咁但系点知系简直喺呢个疫情期间，即系本来咧佢已经阔别咗香港嘅机场好耐咧，谂住翻嚟，即系见下亲朋咁样啦。咁但系其实系咁耐以嚟都未落过酒吧系咪？机吧啦， 未啊，真系惨。我系个礼拜都同佢话，一开我哋就落去，一开我哋就落去。咁咧就。發生嘅事情咧，就其實琴日佢應該搭機走嘅，但係點知咧，佢班機就轉咗星期日，跟住佢就好開心，但係話 go go go go， 我哋可以出去啦，因為佢班機就轉咗星期日啦，咁所以我哋琴日星期五咧就第一時間話，我話即係開到12點啫喎，不如我哋一早落去啦，我哋唔好理佢啦，我哋去早啲去辦下位，睇下咩情況，飲咗先咁樣，咁所以佢就即係好開心啦，咁啊 happy hour 啦，咁同埋因為。其他朋友都有出嚟嘅，咁大家咧都係好似咧，即係好耐冇見面咁樣啊！因為其他啲客一入嚟咧，其實係嗌曬咁樣咯，即係好似久別重逢咁樣。哇！我哋翻嚟啦，即係人方面咧就即係都比平時都係差唔多嘅。咁但係咧，大家個氣氛咧都係好開心嘅。 係啦，因為真係好似咧放監咁樣啦。但係而家即係就算即係機吧啊，一般嘅酒吧啊都開翻咧，但係其實而家都係要兩個人限坐一台噶嘛。 係嘅。咁但係你知酒吧入面唔係下下有張台噶嘛？ 係咯，同埋好多時都係即係埋去吧台噶嘛。咁其實吧台當唔當係一張台先？吧台喎、啊。 我唔知你点计啊，但系张吧台就即系你买嘢冇理由可以有两个人买紧，我唔可以入埋去，即系比较难去计算咯。但系台就真系咧，一张台坐两个人。 唔系，我喺度谂紧咧，系咪吧台咧都变成好似嗰个咩日本嗰啲拉面咁样咧，分开一格格 嘅，哦， 先至可以买去买酒咁样。 咁就冇，不過咧，大家其實都揸住杯酒咧，周圍去敬酒咁樣噶啦。咁所以你話真係一張台兩個人咧，就好難去控制到咯，因為你成日揸住杯酒，哇，邊個又嚟啊？啊，你又喺度啊？即係咁行嚟去，基本上都係調到亂曬。不過咧，嗰、那個氣氛就好開心嘅，同埋入嚟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戴住即係口罩啦，咁即係入飲下先會除低咁樣。 OK 嗱，咁啊酒吧。即係講得好怪啦，就算而家即係叫重開啦，咁然後大家都係戴住口罩落去啦，係飲嘢嗰一刻嗰一秒先叫除低口罩啦。咁但係最近我哋聽到個新嘅 policy 咧，就係關於呢個游泳池。原來去游泳池都要戴口罩喎，喺某啲嘅情況底下。 咁令到大家咧開始有少少拗頭嘅，咪聽啊！ 因為有好多member 咧都中意去游水噶嘛，咁但係咧泳池裏邊咧有幾個嘅情況咧，你可以豁免唔使戴口罩嘅。咁啊，包括啦就係你游緊水嘅時候可以唔使戴口罩，係你沖緊涼嘅時候都可以唔使戴口罩。咁然之後咧話你往返更衣室同泳池呢條通道嘅時候咧，又可以唔使戴口罩。 咁但係我想知道乜嘢情況底下要戴口罩咧？咁樣？不如佢讲得清楚少少，乜嘢情况底下要戴口罩啦？ 佢就话俾你听，喺呢几个情况底下咧，你可以唔使戴口罩咯。但系如果唔系喺呢几个情况底下，就全部都要戴口罩。即系例如，可能你简单啲就系我由俾钱嗰刻入去更衣室嘅时候，因为你唔系往返紧呢个泳池啊嘛，咁你就要戴口罩啦。 咁即系话进入更衣室 嘅时候， 即系更衣室都要戴口罩系嘛？ 要啊， 要。 咁然之后，当你换晒衫啊，准备啦，如果你喺个更衣室里面逗留咧，唔做任何嘢嘅话咧，都系要戴口罩嘅。 O K， 嗱，但我想问，嗱，我明白嗰个即系措施咧，即系以策万全啦，都啱嘅。咁但系问题咧，喺泳池嗰个环境底下，真系好难可以做到咧符合到佢嘅条件嘅。譬如话我喺泳池啱游完水，唔使戴口罩啦。 系。 通过 A 泳池去 B 泳池都唔使戴口罩啦。咁但系我落嚟更衣室。嘅时候，喂，我手上面冇口罩喎，点样即刻第一时间可以戴翻口罩？ 所以佢就话俾你，往返泳池同更衣室都可以唔使戴口罩咯。 哦，即系你入到去更衣室，你慢慢行，斯然入到去，即系开翻个 locker， 攞翻口罩戴都得。 系啦，咁啊，同埋仲有一点嘅就系、是、当你同隔篱嗰个咧保持 1.5 米距离嘅时候咧，你要做热身，因为唔可以咧一入泳池即刻跳落水啊嘛。即系你都要慎防自己会抽筋嘅时候都要拉一拉，跟住去做热身嘅时候都可以唔使戴口罩。 哦，即系拉过。呢、这个拉筋嘅距离同埋范围 系啦，嗱不过我就喺度谂紧啦，即系有时你知啦，未必入泳池真系下下都游水啊嘛。如果我晒太阳咧，嗱我又唔系拉筋啦，我又唔系游水啦，我净系瞓喺度晒太阳嘅时候，系唔系都要戴口罩咧？咁我就戴咗口罩出去 咯。咁基本上你喺泳池范围里面，咁系应该系咪可以豁免咧？嗱，而家我哋所有呢啲问题嚟嘅啫，我哋完全明白咧，即系有关嘅条例咧，要保障大家咧，即系免受感染咧，明白。但系有阵时个条例 set 咗出嚟嘅时候咧，系好多啲灰色地带啊，搞到我哋有少少无所适从咁样啊嘛，系嘛？所以要问个清楚明白咯。 系啊，所以我就系谂，如果照佢字面解嘅时候，即系当你唔游水嘅时候，你真系斋晒太阳或者斋坐喺度同朋友倾偈嘅时候，首先咧可能要保持1.5米距离。然之后你就要戴住口罩咯。咁我就谂紧，如果你真系瞓喺度晒太阳，然之后戴口罩，咁唔好话有泳衣印啦，个嘴会唔会有印咧？然之后个口罩印 唔系，而家有个最性感嘅 tan line 系出现咗啊，就系口罩嗰个印啊！哇，好 sexy 啊你咁样。 不过我睇翻啲新闻咧，其实琴日就真系即系据闻真系有好多人去游水啦，即系报复式咁去游泳啦，亦都报复式咁样去做 gym 啦。即系我自己就冇去 gym 啦，但系我自己有打拳噶嘛。我星期四嗰日咧就有去打嘅，咁佢都几多人下，咁佢都话啊，其实星期五咧，即系琴日啦，就唔需要戴口罩啦。咁其实我相信亦都会有即系好多人开始去做运动啊、游水啊咁样。 OK， 嗱，我做快点咧，因为都从开。咗几个礼拜啦，咁我屋企附近就有一间 gym 嚟嘅，仲有嗰啲24小时开放嗰啲咧，咁所以我做快点咧，就系琴日星期五之前咧，我已经个习惯就系我选择咧就系凌晨之后咧先至去做 gym 嘅，咁啊最少人啦，系咪？系咪最安全咧？咁但系咧，最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即系最近而家喺香港咧审紧好多啲官司咁样咧，其中有一个咧作工嘅督察啊，佢无啦啦讲咗一句说话咧，令到好多啲网民咧喺度热议嘅，佢就话。诶，十一点啊，都唔会有正常啊守法嘅人啊喺条街度跑噶啦。我谂下，咁死啦！我而家系选择凌晨之后先跑落街，然后去 gym 嗰度跑步噶。咁我系咪嗰啲唔正常守法嘅人咧？我想问。 系啊，同埋大把呢个街跑嗰啲人都系会夜晚嘅时候出去跑步噶啦，即系朝头早都有，但系夜晚都唔少噶、 啊。系啦、啊，嗱咁啊，即系星期五咧就放宽咗好多啦，咁但系放宽得嚟咧，希望大家都即系唔好似真系放监嗰只咯，即系都尽量喺自己可以能力嘅范围底下咧，都做足多一步嘅安全措施咧，保障自己都系好事嚟嘅。咁但系讲到星期五咧、另外一个重要嘅消息咧就系琴日突然间咧传嚟咧就系两单有关即系同志婚。权嘅司法复核咧，就系审决咗嘅，一胜就一败。 敗嘅咧就係阿 Jimmy 啦，即係岑子傑嘅嗰一單啦。因為其實佢就係同自己嘅 partner 咧，其實喺紐約就結婚嘅，咁希望可以透過呢個司法覆核咧，就希望討回同志可以喺香港結婚嘅權利啦，就敗訴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另外一單，因為其實上年我哋都訪問過咧呢一對嘅同志伴侶嘅，就係、是、其中就係、是、Henry 同埋 Edgar 啦，大家都記得係咪？ 嗯， 系啦，记得。咁其实就系因为咧，其中嘅一方啦，咁就系 Edgar 咧，咁佢就自己购入咗呢一个居屋啦。咁但系之后先发现咧，其实佢嘅 partner 即系佢嘅老公咧，咁 Henry 其实就冇呢一个联名嘅业权啦，亦都咧冇呢个继承啦，两都系啊，吓。量都系啊，又唔可以联名啦，咁亦都唔可以继承呢一个物业啦，亦都唔可以继承佢嘅遗产啦，咁所以咧进行呢个司法复核，结果咧就系、是、成功打赢咗嘅， 好 嘢。 OK， 嗱，咁如果大家对于呢一单嘅司法复核咧个即系来龙去脉咧，可能个印象唔系太过了解嘅话咧，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就将即系其中嘅一啲访问嘅内容咧，就同大家可以重温一下。就系上年度咧，我系捉住咗呢一个 Edgar 同埋呢个 Henry 咧。在他们刚刚就是申请司法复核的时候做的一个访问来的。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 咁其實 Henry 同埋 Edgar 咧，你哋真正嘅關係咧，應該係夫婦關係啦，係合法嘅同志伴侶。點解？ 我哋喺2017年嘅1月28日就喺英國註冊結婚嘅。咁所以我哋就係老公同老公之間嘅關係。係 啦，因為真係有一紙合法嘅婚書嘅。咁雖然香港咧就唔認可，咁但喺倫敦嚟講咧，其實佢哋真係 lawful husband and husband 嚟嘅。OK， 咁但係其實而家你哋係一齊同居嘅啦，係嘛？ 係。 OK， 咁但係今次入品司法覆核啦，同阿 Angus 即係林振剛嘅嗰單 case 咧，有啲咩唔同咧？喺本質上， 因為我哋結咗婚之後啦，咁我就買居屋啦，咁。但係咧，買居屋之後，咁如果係一個異性戀嘅伴侶啦，一夫一妻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加老婆個名落去個居屋嗰度嘅。咁但係我哋嘗試過同房署申請咁啊，加我老公即係 Henry 啦個名落去，咁但係房署就唔俾，因為佢話因為依家嘅婚姻條例咧就係、是define 一夫一妻先至係叫做配偶嘅合法配偶嘅啫，咁樣你兩個男人就唔 OK 嘅啦咁樣。因為喺居屋嗰度咧，除咗居屋嗰個名分之外咧，仲有一個咧叫做居住嘅權利嘅。咁咧佢就講到明咧，佢就話因為 Henry 係你嘅所謂老公啦，但係我哋唔可以加佢名落去，所以其實佢連居住嘅權利都冇嘅。 咁即係話，就算而家你同居咧，基本上啊，而家以現時房屋署嘅條例咧，其實基本上佢係不合法地屈蛇地住喺你嗰度嘅啫， 非法逗留。 雖然你哋喺倫敦其實已經註冊咗係老公同埋老公嘅關係，而家都要屈蛇， 係啦， 即係每晚佢瞓喺你隔離嘅時候都要驚誒，會唔會有房署人敲門係嘛？ 係啊，敲門啊，趕走佢啊， 唔係，同埋大家都知啦，即係首先恭喜你啦，2018年係即係真係抽到呢個居屋啦， 係 咁啊，係咪用綠表啊？ 是啊， 綠表嘛，咁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嘅同事咧就永遠唔可以以一雙一對嘅姿態咧嚟到去申請居屋嘅，只係用單身人士嘅方法嘅啫。OK， 咁所以其實喺即係房屋嘅權利上面咧，我哋已經嚴重地咧係被剝奪咗嗰個權利㗎啦。OK， 咁但係今次咧入品法院咧，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 Angus 嗰個 case 咧係打咗4.5年啊。我聽佢講，你識 Angus 係嘛？ 識 啊。OK， 咁但係今次選擇行呢條路嘅時候咧，有冇同 Angus 即係傾過偈啊？佢會唔會即係俾翻一啲佢過嚟嘅經驗啊？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嗰樣嘢牽涉到財政上面嘅考驗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個好持久戰，唔知要打幾耐。佢有冇同你講啲咩？ 我哋有問過佢，即係因為佢始終都係近幾年，甚至都係頭一批人用呢個伴侶嘅身份同政府打官司啦。咁佢嘅成功，我哋好鼓舞嘅。我哋都係因為佢覺得係一個即係個 inspiration 啦，佢都可以做喺度做。但我哋其實如果有得揀咧，即係我哋其實有同房住去交涉啦，嘗試加個名落去喺裏面住啦，但係冇得揀，然後先被逼。即係我喺屋企， 我哋可以做嘅已經做曬啦。又寫個信同房署申請加佢個名落去，又問房署，咁就算唔加，俾個居住權佢喺度住得唔得咁樣？咁房署都話唔得咁樣。咁我哋無可奈何之下，咁唔通我真係？真係要好似人哋嗰啲咩兩個結咗婚，但係你係繼續住喺你阿爸阿媽度，我繼續住喺我阿爸阿媽度咁樣咧。有啲人得，但我哋唔得噶嘛。咁樣住發展離婚嘅啫。咁所以咁冇辦法之下，咁都係要去做司法覆核咯。 咁 Angus 嘅 即係錢就冇辦法。其實即係講緊而家係用啲錢，然後用時間同政府去拗，係因為講緊屋企咯。即係如果連屋企住喺裏面都唔安全，喺屋企住都有個危險，會被人踢出去，所以先去做啦。咁佢都有提我哋一係錢，第二咧就係提其實屋企人點樣去提咧。因為其實我哋打官司唔係就我哋兩個打官司，即係我哋兩個人結婚，其實係講緊我哋爹哋媽咪又會再 involve 啦。我哋打官司又會影響到爹哋媽咪啦。咁我哋都同佢傾咗先，解釋俾佢聽。其實佢哋都好無奈，即係好似成家都卷入呢個漩渦。 嗯，係啊，因為其實居住嘅權利係人好與生俱來好基本嘅權利，居住嘅權利，我同邊一個人要做屋企人嘅權利，都係我哋自己好基本嘅權利。但係佢連咁樣都要剝削我哋，咁我冇辦法之後，我唯有要司法覆核咯。 咁除咗係現有嗰個居住嘅權利之外咧，亦都係講緊即係一對配偶啦，其中一個祖世嘅話，咁到底佢擁有嘅即係無論係物業同埋即係物權也好，可唔可以即係留低嘅嗰個可以繼承咧？而家都係一個成為一個疑問啦。咁但係即係有關方面，政府就話咁其實你哋可以寫遺囑咯，寫遺囑先至可以保障你哋基本嗰個可以即係 inheritance 嘅權利啊。 但其實咁樣就已經歧視咗，因為正常嘅即係所謂嘅正常啊，一夫一妻咁樣啦，佢哋係就算唔需要寫遺囑，譬如個老公死咗，咁啲嘢都自動俾曬個老婆噶嘛。咁點解我哋要去額外做多一步，同埋有個 cost 喺度嘅喎？我去揾個律師寫遺囑，可能閒閒地都10,000+咁樣，咁未必每一對配偶都負擔得起嘅喎。咁就算我話好啦，我負擔得起，我約咗個律師，下個禮拜去寫遺囑，話唔定下個禮拜之前我已經出街被車撞死㗎喇。咁到時咁冇遺囑，咁我間屋就唔可以俾 Henry 㗎喇。咁就明明間屋係我嘅，俾錢嘅又係我嘅，跟住我想俾邊一個住又唔俾，我想我死咗之後間屋俾邊個又唔俾。 咁所以其實今次嘅司法覆核咧，除咗係挑戰有關呢一個同志伴侶嘅遺產啊，以及物業嘅繼承權之外咧，亦都係挑戰緊香港政府又即係房署啦，對於所謂咩叫家庭成員嘅定義，係咪兩個人相愛嘅同志都唔可以以親人相稱咧？咁我覺得係好唔人道嘅一件事咯。 係。 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司法覆核嘅決定咧，係非常之唔容易嘅。首先要即係代同志界啦，即係多謝你兩個嘅勇氣啦。 星期六晚凌晨12:00，梁兆辉 这个访问呢，其实就是上年的时候呢，当这个 Edgar 和 Henry 呢就决定进行这个司法覆核的时候呢，我们捉住了他们上来自己人呢做的一个访问来的。终于即是不消一年呢已经是即是成功啦，是可以获胜啦。咁同埋呢，我觉得今次比较重要呢，就其实高院的判决那个判词里面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啦。咁因为其实律政司呢在反对即是有关的裁决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维护这个婚姻传统嘛，即是异性恋婚姻啦。咁而第二样呢，就是说希望可以维系这个传统的时候咧，就可以鼓励多啲异性恋咧可以婚姻即系结婚咁样啦。咁而第三个咧就希望可以维系咧香港嘅婚姻法律上面嘅连贯性同埋一致性啦。咁我谂下，首先第三点最尾一点啊，你要维系香港嘅婚姻法律上面嘅所谓连贯性同埋即系一致性，咁你通过咗同志婚姻咪得咯？你只要将同志嘅婚权同呢一个异性恋嘅婚权看齐，咁咪好一致同埋好连贯咯。 是的，同埋我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好搞笑呢，是想促进呢、這个即是异性恋结婚咯。咁我諗同性恋即是唔结婚或者唔申请居屋公屋居屋嘅话，都唔会令到即是异性恋会突然间好想去结婚㗎。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奇怪嘅理由啦。 是啊，因为其实一直佢哋即是反对即是香港嘅同性婚权呢，都系同一个老掉大牙嘅理由啦。咁但係其实今次呢，即是法院里面你有留意呢佢嘅判词呢，其实法官讲得好清楚。就是说律政司口中所讲呢，即其实让同性伴侣啦享有同样的婚权，是同呢个异性恋看齐呢，看不到点样是直接影响又或者是危害异性恋的即是婚姻权利的。 嗯。 咁既然证明不到的话，其实你已经是没有立脚点的啦，是吗？即是你讲不通的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判词其实非常重要的。咁同埋最后呢，其实呢法官方面呢亦都讲咗一样嘢。其实喺而家呢个情况底下呢，最合理去补救嘅措施系咩？佢提出一样嘢就係话，咁应该要纠正就係有关条例呢对于有效婚姻啊，甚至系对于所谓咩叫丈夫啊，咩叫做妻子嘅重新定义啊。呢、這个几咁紧要啊。 是 吗？重新定义咪就係通过香港有合法嘅同性婚姻囉。 同埋我想讲呢，异性恋即係最危害佢哋嘅婚姻呢，其实永远都唔系同性恋者囉，而系佢哋自己嘅个人操守囉。即係你见近排嘅多新闻，即係啲人都去呢度食下嗰度食下，咁就破坏咗佢哋嘅婚姻囉。咁绝对同同性恋冇关嘅呢、這个。 咁所以喺咁多一片即係不利好嘅即係消息嘅情况底下呢，其实琴日呢嘅有关高院嘅判决呢，都系为我哋打咗一个强心针嘅。当我哋仍然喺今时今日呢越嚟越忧虑呢有关即係香港嘅司法獨立嘅時候咧，其實今次呢個判決咧係為我哋帶嚟一啲對未來前景嘅一啲希望嘅。喺呢度咧再一次恭賀就係 Henry 同埋 Aga。 Let's celebrate, it's alright. We're gonna have a good time tonight. Let's celebrate, it's alright, baby. We're gonna have a good time tonight. Let's celebrate, it's alright. We're gonna have a good time tonight. Let's celebrate.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十二名涉嫌偷渡的港人在深圳被刑事拘留。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全部人按当局提供的律师名单各自拣选两名代表律师，已经向内地跟进律师资料，提供给家属联系。又说十二人身体状况良好，特区政府没有探视权，未能派人亲身处理。李家超说，内地执法部门按自己法规处理，本港会尽量争取权益，但不能够一定符合本港做法。其中一名被扣港人邓启杰的弟弟接受本台访问时说，对李家超的讲法感到愤怒、哗然和失望，批评是企图将官派律师强加给家属。他强调家属始终表明拒绝官派律师，要求当局给家属委托的律师为当事人抗辩。邓启杰的弟弟又质疑，既然特区政府没有派人到深圳探视，为什么能够说十二人健康状况良好？特区政府重申，司国文辞任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无提及原因，强调港区国安法绝不会影响司法独立以及司法制度的畅顺运作，包括终审法院。澳洲广播公司引述司国文说，辞任与港区国安法立法内容有关。特区政府法稿表示，基本法清楚定明香港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普通法制度亦都予以保留，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特区政府对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承担。当局又指，现时本港有13名来自海外的非常任法官参与终审法院审判，证明香港的司法独立。行政长官在不同场合都感谢他们的贡献。香港委任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制度一直行之有效，并会维持。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确诊个案突破5000宗，达到5009宗。新增个案有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包括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一名研究员。酒吧重开之后首个星期六晚，尖沙咀乐士佛台一带受入座率不可过半数的限制，多间酒吧未见爆满，部分酒吧安排客人隔台坐，并设有胶板阻隔，亦都有为客人量度体温。现场观察，大部分客人在聊天时都未有戴上口罩。 泰国首都曼谷再有大型集会，要求获军方支持的总理巴育下台，修改宪法和举行大选。部分人不理会政府压力，坚持提出改革君主立宪制。大会话有10万人参与，又指集会会通宵进行，听日朝早亦都会有游行。警方估计集会人数有20000人。以年轻人为主的示威者冇理会巴育指集会可能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警告。昨日早上先在法政大学校园内聚集，之后转到邻近大皇宫的皇家田广场集会。多名反对派领袖同国会议员先后发言。由于集会人数众多，部分人推倒警方的围栏，在草地席地而坐。当局部署10000名警员维持秩序，又在大皇宫附近设置围栏，多架水车在场戒备。警方强调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蚊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时事一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现在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 印度同志等社群正在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由右翼保守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印度中央政府就在早前在德里高等法院以不符合社会价值为理由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印度最高法院在2018年的9月6号裁定刑法第377条处罚同性成人间合意的非自然性行为违宪之后，印度150多年来非自然性行为的刑罚终于除罪化。印度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继续向法院争取令到同性婚姻合法化，德里高等法院开庭审理。综合媒体报道，代表印度中央政府的总检察长梅达在法庭上面说，他们的法律制度、社会和价值观不认同同性婚姻。而梅达亦都说，最高法院宪法法庭2018年的裁决只是废除同性性行为的刑事罪责。这个公益诉讼主要是由印度 LGBT 社群团体成员麦特拉和另外三人根据1995年印度教婚姻法第五条诉称承认同性婚姻，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法条并未区分同性或者异性婚姻。诉状强调，基于性取向同性别认同而禁止 LGBT 间的婚姻是对 LGBT 成员的绝对歧视，亦都违反印度宪法赋予的平等权利。诉状仲列举了全球包括台湾在内27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被同性婚姻合法化。 已婚男同志吴汉林早前就海外特别同性配偶财产继承权提出司法复核案件，在9月18号在高等法院裁定胜诉。吴汉林在2017年在英国伦敦同丈夫结婚，并且在2018年以绿表购入一个二手居屋单位作为二人的住所，但是由于居者有其屋计划不认可同性婚姻，相关房屋政策亦都不认同同性婚姻，丈夫未能以家庭成员身份成为该住宅的联权共有人。及后他发现在现行的法例底下，如果同性伴侣没有立定遗嘱，其同性配偶将无法继承伴侣的遗产，认为有关法例不合理。吴汉林在2019年就无遗嘱者遗产条例及财产继承供养遗属及受养人条例提出司法复核，认为条例违反基本法同人权法，他要求修订有关条例，以包括民事结合的同性伴侣，令已婚的同性伴侣亦都拥有继承遗产的机会。他并且指出，容许同性伴侣拥有继承权并不会影响政府保障异性婚姻的制度。而有关判词明确指出，将同性婚姻下的伴侣排除在遗产继承权益之外，无疑是存在差异对待，并且缺乏正当的理由，法官下令政府一方需支付九成讼费。另外，由于申请人对公民结合伴侣权益的挑战失败，故需自行承担余下一成费用。呢一节嘅 Gini News 报道完毕。 以往呢，我哋就問到底譬如有個招牌跌落嚟呢會砸死幾多個自己人啦，咁我諗應該係喺街嗰度呢應該會十分一個啦，係咪？咁但係到底今時今日我哋經過呢個鬧市呢，一個招牌跌落嚟會砸死幾多個 KOL 呢？我諗係個個都係囉。KOL 新品种吓、，OK， 好啊，阿 Coco 同我哋介绍下呢一对 KOL。 系啦，事完就系、是、即系我哋睇新闻啦，有啲报道咧就话啊，原来有两个男仔咧就开咗一个 YouTube 频道嘅，咁啊好得意啦，叫做 He He。加呢個台妹咁樣啦，咁啊講國語嘅喎，咁我哋就初初諗住啊，佢係咪喺台灣嘅咧？咁原來就唔係嘅，呢兩位男仔咧，原來係即係地道嘅香港人啦。咁佢哋今晚我哋嘅嘉賓啊，就係、是、阿瑤同埋蝦仔啦。 Hello， 邊個係蝦仔？ 我係蝦仔啊。 邊個係阿瑤？ 嗯，我系阿 耀 啊，我 系系啦，嗱声就已经好难分啦。其实佢哋两个咧，因为听闻佢哋已经系相恋咗11年啦，吓老夫老夫咁样啦。哇，佢哋嗰啲夫妇相啊，我睇佢哋啲 YouTube 嘅频道咧，我系睇咗咁多集，我都分唔到到底边个打边个嘅。 唔係，喺 YouTube 做嘅時候咧，因為有字幕同埋有啲 caption 喺度咧，你都仲容易分嘅。咁啊，頭先咧啱啱咧，即係見到佢哋兩個嘅時候咧，我都要望一望定一定，究竟邊一個打邊一個咧？嗱，兩個髮型又好似，兩個又戴眼鏡嘅，咁然之後著埋啲衫咧都要襯埋顏色嘅，咁樣。 係啦，咁我唔知道佢哋十一年前咧認識嘅時候咧，係咪已經似得咁緊要啊？定係你知好多人咧，即係有做所謂夫妻相噶嘛，對得多嘅時候咧，就唔知啲越嚟越似咁樣咧，連啲習慣啊，喺佢飲食都會即係似埋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哋晨早十一年前認識已經係咁似嘅話咧，我淨覺得呢段嘅戀愛啊，基本上唔係戀愛係自戀，根本就好愛自己，先揀個係似自己似得咁緊要嘅。 唔係，但我睇咗即幾集佢嘅 YouTube 咧，其實我發現咧係分到嘅，因為蝦仔講嘢係高音啲，我覺得。 OK，OK， 系咪啊 ？OK， 嗱咁啊，交俾 反應， 嗱交俾佢哋啦嚇。咁我哋即系嚇，即系個前言講咁耐啦，交俾佢哋講下啦。咁到底即系點解佢哋無啦兩口子突然間喺呢個年頭會選擇要做呢個 KOL start 個咁樣嘅頻道咧？ 其實係本身咧，我自己好中意睇，我同佢都好中意睇台灣嗰啲 YouTube 嗰啲 channel 嘅。 嗯。 咁跟住咧，我哋本身同阿 Mandy 即係我哋另外一位 partner 啦，台妹係同一間公司嘅同事嚟嘅。 哦。 咁咧，我就成日去 share 我睇嗰啲 YouTuber 啦。跟住咧，原來佢有同翻我講咧，佢自己係讀華江藝校，即係一個讀香港演藝嗰啲學校咁樣。跟住佢就話佢有拍過片嘅經驗，跟住咧就問下我，咁不如你哋兩個又試下同我哋一齊拍咯，我哋三個一齊試下拍，咁啊可以試下講下香港啊同台灣嘅文化差異啊，或者又我哋兩個有陣時可以拍一啲放閃，睇下我哋嘅兩位拍咗拖咁耐十一年嘅一啲故事啊，同大家分享一下。 嗱，咁啊幾得意嘅，即係你哋唔係有時放閃啊，基本上你哋嘅節目嘅 nature 就係放閃啊。 集集都放啊！ 系啊，就系、是、你嘅 DNA 嚟嘅，系啦、啊。但起初我见到你哋有阵时又会即系讲下国语啦，有阵时即系台妹又会讲广东话咁样啦，咁样。起初我以为你哋两个咧已经系定居喺即系台北或者台湾咁样咧，甚至可能即系同台湾应该有啲渊源咁样嘅。原来你嘅渊源就只不过因为有个台妹嘅同事啊， 系 我都想我住喺台湾。 唔系，今时今日我谂香港嘅同志个个都系好羡慕台湾啦。首先已经通过同志婚姻啦，系咪先？ 系啊， 系啦，即系其他唔讲啊，政治唔讲啊，净系呢样嘢啊，我谂已经即系大家流晒口水啦。但系其实你哋啲国语点解咁好嘅咧？系咪只不过因为我呢一代好差咧？ 其實我以前我其實都唔好嘅，我啲國語，但係真係出嚟做嘢，可能做關於 sales 嗰啲咧，咁又對住啲即係可能要客要講普通話，咁慢慢啲國語慢慢練就練到叫做可以見得人咯。 哦，係咯，我以為你哋啊兩個會唔會喺台灣讀過書啊？又或者可能係最佳學國語嘅方法係咩咧？就有台灣男友啊嘛，係咪？ 啊，唔系或者听好多台湾歌都得嘅，我学国语系来自张惠妹嘅。 你唱就得咯，讲得唔得咧？跟住 都得嘅， 我觉得系一个好 系咯系咯，你哋好流利下，好地道下。哦，原来因为其中一个系因为阿虾仔做 sales， 咁系嘅。如果你做 sales 咧，你唔可以即系你好快可以练得上即系流浪上口咯，即系你准唔准都好啦，起码流利先啦。 系 啊，扮到 起码够胆讲先啊。 系咯系咯，咁然后就开始做呢个频道啦。咁但系你哋系咪已经 come out 晒噶啦？之前即系屋企人又 come out 晒啊？同事啊，身邊所有朋友都 come out 曬啊！ 其實識我嘅人，如果熟少少，就會開始知，即係都會知係我係 gay 嘅。因為咧，之前有一次我同事一直叫問我，喂，你望下，即係可能佢同我話，你望下嗰個女仔，之後直接擰轉頭就講話，其實我係 gay 嘅，因為我唔中意要同人，即係我又唔係中意女仔，又要同佢附和，又唔想，咁所以其實我由讀書開始就已經 come out 咗。 係嘛？咁阿瑤咧，我見到你係內斂啲嘅性格上面嚇，你會唔會即係遲啲先 come out 嘅？ 我冇，我都係。中學就已經同學識嘅人講，但係可能我文靜啲定內斂啲咧，佢哋覺得我係呃佢哋 啊，當你係呃佢哋啊， 我冇呃你，係嘛？我咪真係同，因為我係基個追男仔喎，佢話唔信你冇可能啊，你咁樣點會係基嘅？ 哦，因為而家呢一代人咧係越嚟越多人中意扮基係嘛？ 扮 机 食， 扮机 食 佢系咪？系啦，系啊，扮机然后即系食下咩咯？咁样系而家 女仔 嗱，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就一定唔会有人敢扮机嘅吓，因为觉得哇，俾人唱出去仲得了嘅话嘅点算咧？咁样咁，但系今时今日唔系噶嘛，即系好似突然间咧，如果你系扮自己系机嘅话咧，你就可以亲近女士啦。做佢哋嘅好朋友啦，闺中密友啦，咁样，咁希望唔会多一啲其他嘅幻想啦，咁样。咁而家好似系冇咁多包袱啦，系嘛？ 而家好开叫做比对比以前真系开放咗好多咯， 系嘛？但我睇你哋其中有一集咧，好似讲过，唔知我唔记得系边一个咧，因为好难分啊嘛。唔知边一个咧，就系你哋在学嘅时候咧 ，come out 都好似曾经系遭受过 bullying 欺凌喎，系嘛？ 哦，嗰阵我虾仔我， 系啊， 因为嗰阵系啊，因为其实就好似以前读即系读紧书嗰个时间，好多同学其实都听即系知道，因为我冇遮过自己话唔系 gay， 唔系 gay 咁样啦，直接认咁嘅时候，咁啲同学就会觉得啊，你系 gay 啊，哦，唔好同我玩啊，或者可能哇，你会唔会中意我咁无啦啦，咁即系佢会有啲咁嘅言语咯。即系我会 feel 到，即系佢哋系即系恶意咁攻击我咯。 系咯，点解咁多直人觉得我哋系 gay 嘅话，就一定会中意佢咧？ 系啊，即系我都唔明白，我都唔明白，即系就算你系 even 你系咩 sexual， 即系你中意咩人都好，其实你唔会求其拣噶嘛，系啦，系啊，我都唔明白。 我哋有要求噶，你知唔知啊？ 我哋眼角好高嘅， 更加高， 啊、更加高 ，right， 更加高， 更加高， 系啦，OK， 嗱，咁啊，即系都好得意啦，咁同埋即系因为透过你哋即系呢个频道咧，其实又即系讲咗好多啲，即系香港点睇台湾文化，台湾人又点睇即系香港文化，一个好有趣嘅即系文化交流嚟嘅。你点解咁中意台湾呢？其实即系除咗我个台湾嘅女同事之外， 其实都系食嘢咯。同埋台灣仔 食乜嘢先？哦、oh, ，OK， 即係兩都係。 咁你哋 等先，我冇話食台灣仔啊。 我哋講食嘢先咯。咁你哋最中意食乜嘢啦？其實 我最中意食滷肉飯，唔 係 烘肉。 我都係。 哦，係咪？ 唔係香港都有得食，但你唔知點解佢哋好似好食啲咁樣嘅喎。 系啊，系好食。 系咯，点解咧？唔系啊，系细碗啲啊，觉得特别滋味啊。 唔系，系个汁嘅问题啊，同埋啲肉嗰啲肉碎咧，你香港系食唔到个风味喎，感觉系。 系咩？因为深水埗有一间，我间唔中都会去食嘅。但有冇啲台湾即系寄人必去嘅地方？但系即系唔好讲夜店啦，因为夜店我哋太熟啦。我想知咧，即系睇你两个都系文青啊，学院派咧，会唔会去啲即系另类啲嘅场所？去到台灣就香港冇嘅， 又或者有啲咩新蒲，有啲咩新蒲點啊？ 係啦， 我哋 even 我哋去台灣，我哋有機飛去台灣噶嘛，即係我都話喂，我哋可以去邊啊？即係佢全部俾我嗰啲咧，都係花或者啲係啦啲點啊嗰啲啊嗱，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唔係夜店嘅地方，就係紅樓出邊嗰條彩虹嗰個馬路咯，你咪係嗰個唔特別嘅，你行過 度。哦，即係你提議我哋香港人過去嗰邊過馬路係嘛？唔該你喎、啊， 我都有去過嗰條彩虹馬路嘅，因為基本上就算唔特別係一條馬路都好咧，你都真係會咧去打個卡嘅。同埋咧，我記得上次去台灣嘅時候經過嗰條馬路咧，其實係好多人排隊喺度影相噶。咁但係大家都好守規矩嘅，即係會逐個影嘅，即係你影到自己滿意嘅時候你就走啦。咁但係影到咁上下，其實間唔時真係會俾車 boot 咯，因為嗰條真係用得嘅馬路。 用得嘅馬路。 OK， 好啦，講完食啦，講另外一種飲食嘅文化。就是台灣的男生 OK， 不是他們剛才都講了話台灣的男仔都很吸引的，那他可以講多一點點咯。 為什麼這麼吸引呢？因為不只是你們兩個，香港很多呢即男同志都真的覺得哇台灣的男生呢是一樣東西來的是一樣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我台灣的男仔我在街上看下去有九个我都觉得他会不会是机的，即如果以我香港的雷达去 scan 的话，因为你们讲话的通呢很不一样，即是台湾的腔啊，因为就觉得哇他是不是呢他是不是呢，即是很 Q 啊，或者很温柔咯，我会觉得台湾仔 是啊，还有间中有些嗲添的，你觉得咁你咪、你咪电緊我呢定我諗多咗呢？只不过因为台湾即係嘅文化普遍大家都会斯文过我哋呢 但如果台湾嘅男仔讲台语呢会唔会觉得佢係会基呀？但台语同呢、這个即係讲咗国语其实嗰个係两种唔同嘅 language 嚟。係啦，唔係我觉得我就觉得呢讲国语呢即係台湾人呢即係男士呢就会觉得好嗲啦温柔啦，讲台语呢好 man。好啲，好 man， 同意，超级同意。 但系你唔会明噶，佢讲台语， 企喺度咪真系呆咁呆住咯。 你哋有冇同台湾人拍过拖啊？两个 冇啊，冇咁嘅机会啦，太迟啦。 哎呀，你哋讲咁多台湾文化，原来你完全冇同台湾仔拍过拖噶，原来 十一年、啊，十一年前啦、啊，如果要拍嘅话，系咪先？ 系啦，系啦， 咁为咗呢个频道。嘅內容更加豐富，你哋係咪應該各自都要試 一下？應該試一下， 坐 多次去體驗一次啲啊！ 不過嚟講起拍拖咧，其實我想講咧，阿蝦仔同阿瑤咧，佢個相識經過咧，某程度上咧都唔係好 typical 一啲嘅member 會相識嘅即係場合啊或者機會啊，因為咧好多時候咧，知member 可能會去夜店識人啦，又或者可能而家就喺網上識人啫，但係佢哋十一年前咧竟然喺機鋪度識嘅，可唔可以講多少出嚟聽下咧？ 其实是我哋都是好似普通，即系普通朋友识嗰种方法咁识嘅。只不过系当初我同我自己几个 friend 啦，好中意打机嘅，咁啊唔中意读书，咁啊落去间机铺打机。咁佢就系喺嗰间机铺咧，就好似地胆咁样咧，有十几个系已经 group 咗一 group 喺度一起打嗰啲我哋玩嗰啲音乐 game， 即系打鼓啊、吉他。咁可以好似组团咁样。 跟住我班 friend 見到我哋三，即係我同我自己嗰幾個 friend 去打嘅時候咧，就撩我哋話不如 join 埋一齊去組團咁樣咧，一齊打。跟住就認識咗佢哋啦。咁開頭同佢都好似普通朋友 friend 咁樣一齊打。 咁點樣 touch 啊？ 哦， 然後佢日久生情啦，佢四月一號表白啦。 玩你啦！四月一号， 你有冇觉得嗰一刻系呃你咧？ 我嗰刻系啦，我嗰刻好认真喎，点先啊？我好似好蠢咁啊！突然间，我真系冇咗句愚人节快乐， 系嘛？咁你唔系你点？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点样表白先？ 佢 MSN 直接即系可能同我讲话我类似我中意你啊，即系可能系啦，即系佢同我佢中意我咯。 哦 ，OK， 会 唔会一齐啲啦？ 嗱嗱，大家记得十一年前真系兴 MSN 嘅一种。 真系考古我哋啦， 系啊，十一年前嘛，系 MSN。 唔系嗰时你哋即系大家都知道大家系基嘅，而嗰个 group 入边亦都即系冇其他嘅对手噶啦，系咪啊？ 有啊，有一个咯，但系嗰个 OK 唔明啦，可能系对手先。系啦，好 重要，唔系咁每个人都有唔同 preference 噶嘛，即系可能嗰个唔系你嘅 preference 啫。 系喂，但我想了解一下咧，即系年青人咧，嗱以前咧，其实我哋真系要去猜度咗好耐咧，先知道对方啊，身边即系个朋友嘅朋友啊，到底系定唔系啊，即系要打听好耐嘅。但系你哋今时今日咧，即系譬如成班朋友玩咁先算啦吓，其实点样去即系知道边个有机会挛嘅咧？定系其实好快已经扬晒出嚟噶啦？ 其实嗱，如果我经验系即系其实如果系普通朋友，即系一扎咁样，你就算 sense 到。就算你同嗰個 friend 可能你直接同佢講話問佢係咪基，可能佢都會覺得啊，即係你唔知嘅時候佢會擋咯，因為唔係個個，因為有心貴噶嘛，即係有啲人唔係真係好 comfortable come out 嘅，咁我覺得我會好快 sense 到好覺得係佢咯，再唔係就可能佢個電話有啲 app prompt 出嚟嘅時候，你聽一聲突然間彈， 唔係俾啲 tips 先，有啲咩 app 彈出嚟你就覺得冇理由唔係啦咁樣。 好多而家即系咩 黑色底、 黑色底、红色字啊、橙色底啊、黑色 美图嗰啲算唔算咧？ 好多美图系啊，无啦啦，哇咁多美图秀秀唔同版本嘅咧，你都肯定系啦，嫌疑大过喺你嘅电话里面有 Grindr， 我觉得。 你又唔问你有冇地方喎、 啊？但系咧，我都想讲咧，喺网上面咧见到个台湾嘅一个即系一篇嘅报道咧，都讲咧点样去 check 咧你身边或者对即系对佢有意思嗰个系咪一个隐性嘅机咧？咁首先咧，原来而家今时今日2020年啦，系要从佢嘅 IG 出发先嘅，因为嗰篇报道咧就话嗱，试下去 IG 睇下佢究竟咧系识咗啲咩朋友，或者你嘅朋友多唔多咧系 member 嘅朋友，因为有时可能即系你内敛啫，总会有啲比較係高調啲嘅member朋友噶嘛，咁如果佢多嘅話咧，即係好有可能咧佢自己都係嘅。咁啊，同埋啦，仲要計一計，究竟係 IG 咧 follow 嗰啲嘅對象咧，男女比例係點樣樣？咁然之後，因為有講過咧，即係譬如話可能即係你男性朋友多嘅時候咧，亦都有機會咧，可能佢都係一個 member 嚟嘅。啊，仲有一樣嘢啊，留意埋佢喺 IG 裏面 post 嘅相。咁如果通常咧都係得一個男性圍住一堆嘅女朋友。即係好多女仔朋友一起去慶祝啊、飲嘢嘅時候咧，咁好明顯咧，佢都好容易係基嘅。咁如果你係一個男性比較多男性朋友嘅話咧，然之後亦都要留意一下嗰啲男性嘅衣著啦、咩嘅場合啦。即係大部分如果可能係即係個類型咧，你就會可以嘗試去即係猜測究竟佢係咪呢個隱性基啦咁樣。 即係 according to Athena， 一個麻甩佬佢落 club 左擁右抱都好有機會係基係嘛？ 你做 咁多女人同佢一齊影相， 系啦。咁因為咧，我見到網上面呢一張相嗰個示範嘅咧，就係可能有一啲嘅member朋友喺度啦，然之啲係反而啲女仔咧係擁埋佢啊，佢用女仔去攬住嗰個男仔，而唔係個男仔攬住個女仔啊。即係呢啲少少嘅body language 咧，你就可以估一估佢係唔係咯。 嗯 ，OK， 嗱，講翻 依招真係得嘅。 但係講翻你哋兩個先，你哋兩個點樣揣測對方係咧？ 啊！我嗰陣我識佢個 friend 先噶嘛，即係佢哋 friend 女仔嚟，佢個閨蜜啦叫做。咁嗰陣我已經同佢講即係可能一開始冇耐我就已經同佢講我係記，但我已經唔好記得個過程。所以其實我識佢嘅時候，我已經知道，因為我女仔講我個 friend 都係基過咁樣，即係你兩可以一齊認識一下玩啊咁樣啲啦。之後所以其實我哋冇揣測過對方叫做。 係咯，咁所以即係作為基 man 咧，你有個好八卦嘅機密咧，同埋成日爆響口嘅咧，其實係會帶嚟好多方便。 好方便，好方便，唔使 几个。其实真系嘅，因为我同我个咧都系去落级跳舞咧，突然间有个女人走埋嚟，话喂喂，你要识佢啊，识呢个人啊，咁样咁我就识咗我嘅男朋友，即系而家我老公。即系女仔其实有方便嘅，如果佢系适当时候做适当嘅嘢。 系，即系女人喺 gay man 眼中咧，只系为我哋制造方便嘅啫，佢哋嘅功能系咪？OK， 嗱，今日我哋捉住咗咧，就系一对 KOL 上嚟啦。咁其实佢哋嘅频道咧就叫做咩？嘻嘻加阿台妹咁样嘅。 台妹 系啦，咁啊台妹就唔喺度啦。咁啊嚟捉住咧阿瑶咧同埋阿虾仔咧，同我哋倾下偈，讲下佢哋嘅相恋故事啦，讲下点解会 start 呢一个频道啦。转头翻嚟咧，佢会同我哋玩下游戏。 我们生来平等，一个身一个灵。自己的剧本，发光发热，全靠着体温。不要怕， 不要怕， 不徘徊， 不徘徊。 我明天的路并不窄，去主宰，去编排，给自己。 署10000名警员维持秩序，又在大皇宫附近设置围栏，多架水车在场戒备。警方强调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寻日朝早影响广东，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反气旋稍为增强，本周初骤雨减少。另外，热带低气压控下，寻日朝早在中南半岛减弱为低压区。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会讲下帮助人的经历。 嗰日咧，我啱好拧转头啊，又见到佢个笔袋又唔喺个台上面嘅，小息我就借笔同埋擦胶俾佢。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长安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恋什么自残什么自恨，解解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责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近排咧，我哋都好流行讲即系 KOL 啊、YouTube 啊，或者一啲网上嘅主持频道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都揾咗即系，我哋拉翻轻我哋嗰个年纪嘅 range， 条 线可以向上扬翻少少啦，系嘛？ 系啦，揾咗两位咧，即系都近排即系都有见到新闻啊，同埋访问嘅两位即系 YouTuber， 你都系 KOL 啦，就虾仔同埋阿瑶做我哋今晚嘅嘉宾嘅。 欢迎欢迎 ，Hello， 就阿瑶啦，同埋阿虾仔啦。咁但系咧，我嗱虽然你两个咧就即系就算喺你嘅频道里面咧，都觉得哇好后生啦，但系已经系跑咗十一年套， 嗯， 系嘛？你谂下，对于好多即系基于 relationship 嚟讲咧，简直系咧，哇，以光年计嘅，简直系觉得。 但系我想问咧，咁你哋仲有冇继续打机嘅咧？其实 我机铺就冇咯，但系即系可能电脑啊。Switch 啊呢啲都有打嘅，但系基本真系而家你我哋落过去见到都已经面目全非啦，同我哋当年嗰啲时间。 而家当年玩嗰啲机种都已经唔同晒， 系一系钓鱼啊或者老虎机嗰啲，我哋真系唔得啦啲。 系咯，而家即系反而系去潜嘢多噶嘛，我谂好多嘅吓、啊、无啦啦嘅邂逅啊，太极良缘咧，已经唔系打机噶啦嘛。 啊咁样啦， 喂，但我想问一下你哋两个啦，嗱，你哋喺个频道里面咧都讲好多，即系你两个啲情感之间嘅嘢啦，不断喺度放闪啦，有啲咩心理测验啊，啲默契考验啊咁样。喂，十一年嘅关系咧，其实真系令到咧好多啲即系 gay man 大家觉得，即系今时今日未至于去到嗰个地步咧。以前我哋成日都觉得系，机场冇真爱噶嘛，以前就好悲观噶嘛。而家唔系嘅，而家但系反而就觉得吓维系关系，因为始终即系同志关系，今时今日我哋未有同志婚姻去维系啦。即系所以要长久嘅关系咧，其实我哋要比起一般直人咧，要落多啲功夫嘅。可唔可以俾个 tips 我哋，即系点样维系一段哇十一年嘅长久关系咧？你哋咪一齐住噶？ 一齐住，我哋都住咗九年， 住咗九年嘅。你回想翻譬如话九年前咧，要下呢个决定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决定嚟嘅？ 其实系我本身同屋企人啱啱知道我系 gay 嘅，咁其实我嗰阵时算系好似离家出走咁样嘅。 哇，系啊， 扎家姨就去佢嗰度住一两晚咁啊，越住越耐，越住越耐，跟住就直接就。搬咗出去同佢住咁 样 咯，之后又翻翻屋企食饭咁样嘅， 佢哋都知道。所以其实你系老谋心算，用呢一个离家出走，令到佢一定唔可以拒绝，唔收留你，咁就变成同居关系。 佢阿妈都有邀请我同佢一起住嘅， 一齐住。 我妈都好开放嘅， 即系嗰阵时虾仔其实都系同妈咪屋企人住嘅。 嗯，系啊，而家都系啊，而家同屋企人住嘅都仲系。 系嘛？咁所以突然间招狼入室、哦，其实嗰阵时你有冇即系同妈咪有过啲咩对话商量啊？定系其实佢嗰阵时已经好中意阿瑶，完全冇问题 啊？哦，系啊，如果嗱，因为咧嗰阵咧我啱啱同佢一齐啦，咁我妈知道我系 gay 嘅，咁因为我嗰时好细个，咁我妈咧就话，即系佢睇就知道我拍拖咁问我，你会唔会即系好严重咁？佢担心我啦，佢问我会唔会同呢个男仔拍完拖，你会唔会想试下同女仔啊？即系惊我乜都唔识啦，咁之后我就好 hea 咁答我妈啦，得啦得啦，好啊好啊， 咁然後結果就過咗一年啦。咁所以咧，我嗰時成日隔我隔日我媽就話：我哋十一年喎，你會唔會仲有呢個咁臨頭？我媽就話冇咗， 已經放棄咗啦，係嘛？ 係啊。 咁但係你媽咪同埋阿瑤之間嘅關係係點㗎？ 哇！嗰陣時錫佢多過錫我。 以合醋啊！而家 系啊，即系佢知佢中意食生果啊，或者中意佢知啲咩都会煮俾佢啊，或者整俾佢食咯。系啊， 嗯。O K， 咁调翻转咧，即系譬如话阿瑶嘅屋企人啦，咁你最初即系嗰阵时你系离家出走啦，你嗰阵时啱啱 come out 啦，咁而家即系事隔咁多年之后，其实有冇关系上面嘅转变咧？ 其实都未够啦，佢仲未见过屋企人嘅。 系啊， 嗯，系啊， 系 佢哋。唔提咯，但系都已經好過以前。啱啱出去同佢住嘅時候，其實每一次翻去食飯，佢都係會話問我：你幾時同呢個分手啊？幾時同翻女仔一齊？咁但係到而家其實已經唔會再問咯，即係問我：你照顧好自己就 OK 啦，你開心過活咁就 OK 啦。 嗯， 我已經覺得佢哋接受範圍係高咗好多。 或者你 send 啲YouTube 俾佢哋睇下咯。佢佢會覺得 Auntie， 你咁開心。我都开心，即系我唔知啊，因为有时即都可能佢哋即系你唔喺佢面前讲，但系佢自己睇，如果睇得出你哋系哇，好似好开心喎，真系，即系佢哋都，我谂佢哋都唔会忍心会拆散鸳鸯嘅。 要试下嘅呢句， 慢慢试啊。 唔系你拣一条就即系唔好咁具刺激性嗰啲咯。不过我知道咧，你哋应该两个人咧系养咗好多即系猫猫狗狗嘅，系咪呢个都系你哋维持即系关即系咁好关系嘅即系秘诀之一咧？ 诶，算系 嘅，算系嘅，都本身我哋两个都好中意小动物嘅，咁其实好似两个当养紧自己仔女咁。 系啊。 系， 而家有几多只？ 有几多毛孩啊？你哋 系 毛孩，我而家有两只猫咯。最近即系一年前收养咗，之后之前而家都仲有嘅，有八只狗咯。 哇！ 系啊， 八只狗两只猫啊，十兄弟咁样啊？ 最高峰十三只狗咯，但有啲可能即系老啊， 老啦 走咗啦。 咁但系你住几多尺嘅屋先？ 唐楼嚟嘅，唐楼嚟嘅，租嘅，租嘅。 O K， 租嘅，咁啊，唐楼比较大啲啊，都系啫。你十隻毛鞋喎，有八隻係狗喎， 係啊 係啊，但我聽唔到佢哋嘅狗吠聲嘅，點解？ 好乖喎， 係啊，食餵完飯咁樣叫個機就搞掂曬佢哋， 我洗走曬佢哋， 係啊 ，OK 嗱，另外我想問一樣嘢就係，因為咧而家即係我有聽聞咧，因為其實喺疫情嘅情況底下啦，咁好多都係 home office 啦。咁其實有樣嘢弊嘅，因為香港咧始終個居住環境比較細啦，咁所以咧好多啲夫妻咧，即係下都唔使翻工啊！呢、這個疫情期間咧，即係以前就唔需要朝見口晚見面噶嘛，而家對到咁多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好多啲衝突。咁你覺得喺呢個 lockdown 期間，我唔知道你係咪都要要 home office 啦？其實係咪即係會對多咗？其實對多咗係咪反而對於個關係，無論係直關係定係戀關係，都個好大嘅考驗咧？ 其實我哋就。特別啲嘅，我哋由一齊嘅時候已經日日都見嘅，就算未一齊住都好，我哋都而家十一年裡面都係一齊住，我哋連翻工都係一齊同一間公司嘅， 同一間公司添啊，同事嚟添啊， 係同事嚟，所以已經慣咗日日見，所以個 home office 又對我哋冇影響，同埋我哋而家反而疫情關係多咗時間屋企嘅時候，我哋反而可以多啲時間去專心整我哋個 YouTube 嘅 channel。 哦 ，OK， 哇，对到咁对足十一年后都唔厌，唔怪得似到咁啦。 但我想问咧，即系你哋两个人同一间公司嘅时候咧，翻工嘅时候会唔会咧，即系少啲亲昵啊，少啲放闪啊，咁然之后即系反而系中间会保持多少少距离添咧？ 呢个会嘅，呢个会，因为始终咁喺同一间公司咁多同事咧，费事可能有人觉得你哋两个又喺度唔知做啲咩啊，咁所以通常我哋咧好有sense， 就系大家如果咁啱喺同一层啦，因为我哋做嘢嗰度比较大，有三层，咁同一层嘅时候，我哋一定会分到劲开， 避开啊， 唔会倾偈噶啦， 陌路人咁样系嘛？ 但系同事都应该知道嘅系咪？有啲同事都 啲嘢全部同事知， 系咁， 但系可唔可以透露讲做乜嘢噶？你哋？ 边一个行头啊？边个 industry 啊？ 系啦 ，IT 哦，做 IT， 唔係咁都好啲，唔係一間即係細嘅 office， 因為細嘅 office 避唔到噶嘛。 坐喺對面咁樣 就尷尬。唔係咯，咁起碼都有幾層，咁就算喺啲口撞口撞面都可以扮唔識嘅。咁但係即係起碼就算同事得嚟都唔會話同一個 project 一齊做，因為有陣時咧，如果你工作環境裡面咧同自己嗰件咧一齊喺埋做嘅時候咧，係好難處理嘅嗰個關係。 而家 YouTube 咪咯， 我哋一齊做緊同一個 project， 佢要自己嘅 project 更加多拗叫， 係嘛？咁但係通常邊個贏㗎？邊個爭贏啊？ 冇個，我嗰時咧可以同佢做 YouTube 時候已經同佢講話，如果係關於個 channel 嘅嘢，我哋鬧交唔可以嬲咯。咁但係咧，佢就話我上次鬧交嘅時候就話我特登攞依個點嚟鬧佢咯。得佢冇得反駁， 佢係鬧完你一大輪啦，鬧咗你十幾分鐘，跟住同佢講：嗱，之前講過噶，唔會嬲噶，你而家唔會嬲啊！ 免死金牌啊！你唔可以嬲噶，係嘛？ 係啊，但係佢鬧完你先咯，鬧完你再嚟講，你唔好嬲啊！ 嗱，因為咧，我哋嗰個年代咧，我哋真係有少覺得，即係譬如話，我哋真係一個比較封閉嘅年代啦，咁就變咗即係講機嗰樣嘢咧，我哋後期先鬆綁咁樣啦。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嘅即係新人女仔，好似你哋咁樣咧，即係除咗好快已經 come out 之外咧，然後跟住就哇，即係喺一個公眾場合、社交媒體裏面咧，就咩都講咁樣咧，真係好勁嘅喎！即係今時今日，好似大家視呢個 privacy 於無物咁樣嘅喎。 有冇咁夸张？我未去到 Twitter， 未去到美国队长系嘛？我哋今晚稍后都会讲啊。 因为纯粹如果做 YouTube， 我讲翻啲正，即系 OK 正常，我觉得即系同个普通人做 YouTube 系冇分别嘅。 系系， 我自己又冇讲到，觉得好大。个 topic 挂到咁大， 系系，唔系，同埋我欣赏你哋 channel 嘅原因咧，就系虽然你挂名即系讲到明系嘻嘻咁样啦，教台妹啦，咁但系其实你哋每集嘅内容咧，都唔系话净系纯粹讲紧 LGBT 嘅专题嘅，即系你讲生活里面啊嘅嘢啊，一啲得意嘅台湾文化啊，即系去攞嚟玩啊，咁我觉得嗰样嘢咧就如果即系点讲咧，话俾大家知哦，系咯 ，queer as folks 咯。即係其實原來同志都係同一般人一樣咯，同你喜歡嘅嘢啊，同你喜歡無聊嘅嘢啊，都係一模一樣咯。即係我反而覺得係用一隻即係比較軟性嘅方法咧，其實係做緊平權嘅工作，咁我覺得係好好，好生活化。 同埋我覺得咧，佢加咗一個女仔喺入邊咧，其實可以吸納到多一啲嘅，即係可能女性嘅觀眾啊，或者直嘅觀眾都會想睇咧，因為你見到一個女仔嘅時候，其實個女仔嘅問題有時都會係即係觀眾嘅女仔啊，或者女仔角度啊，或者其他人想知嘅問題咯，就同一般即係好似其他嗰啲全部都係基嘅 YouTuber 佢哋講嘅嘢。大部分都是只会吸引到即是同性恋者去睇咯，咁我觉得佢呢个都几特别噶， 系你都几特别啊！今时今日仲要称呼自己做同性恋者， 系咯，我突然间 系咯， 我呆咗 吓，你有冇再 out 啲啊？你有冇再 old school 啲啊？ 我系 super old school 嘅。 系啊 ，OK， 唔该你啊，呢位 小辉同志， 呢位同性恋者，唔该你啊，呢位同性恋者主持。好靓、啊， 系男同性恋者， 唔系系你系男性接触者啊！啲医疗机构咁样推我哋噶嘛？ 应该系逆服癖男性接触者， 魏良啊 ，K 魏良啊， 魏良系新嘅呢个 channel，old school 嘅。OK， 头先我讲过啦，即系如果大家未睇过嘅话咧，即系不妨可以喺我哋推介嘅情况底下咧，去上去瞄一瞄啦，因为里面都好多啲好无聊嘅嘢啦。总之，即系好多啲心理测验啊，有啲咩测试咁样。嗱，不如咁啦，将你节目里面其中一啲内容咧，就试下我哋摆喺自己人节目里面去玩一下啦，由你哋发版好嘛？ 哇，好，我哋试下， 即系我哋答咯，系咪啊？ 系，我哋嚟个残酷二选一，系啦，我哋其中一集嚟嘅。 残酷二选一， 之后要答， okay， 即系每次会掟一个题目出嚟，就二选一，我哋一定要答，系嘛？好啊，嚟啊！ 好，嚟个简单啲先啦，哇！100万只曱甴，定系一只猫咁大嘅曱甴？三、二、一， 一只猫咁大嘅 曱甴， 咁都系一只猫咁大嘅曱甴啦，梗系。 好恐怖啊！你谂下咁大只， 咁大只曱甴喎。 但系100万只个量太多，我晕死我。 同埋我第一时间会 抌我只猫过去咯。 系都系，我都会抌我只猫过去先。 因为我而家喺屋企见到有曱甴盐蛇所有嘅物体咧，我都拱我只猫。 嗱盐蛇 呢啲系叫约束噶，你知唔知啊？我要搵人搵专门上嚟，专人上嚟屈捉你啊！ 中意玩噶，中意玩。 盐蛇益虫，唔好搞佢啊！ 好好，第二题二选一。 好，好，室内或者室外。 哦，系咁多啊？ 二一。 室外， 室外， 外， 室外， 室外， 唔OK， 系啦，即系唔知道你问紧咩啦。但系总之，我觉得有啲嘢成日都喺室内做嘅，试下喺室外啦。 嗯，系啊，睇下你做乜嘢啦，梗系 室外嘅可能性比较多啲嘛， 可能性比较少啲啊，冇乜可能啊。 室外，我意思室外啊， 咪就室外咯。你有几可以喺室外做？ 可能性咁啊，你可能遇到唔同嘅人啊，遇到唔同嘅事噶嘛。 哦，你谂住喺室外做就系想遇到多啲人啊？ 哇，咁啊！ 喂，阿四婶你好啊，四婶咁啊， 多啲选择啊！ 你室外有好多嘢可以做噶嘛，系咪先？ 系啊，例如扑蝶啦。 好啦，咁我又调翻转头问下阿瑶同埋阿虾仔先吓，你试过喺室外咩环境啊？ 冇啦啦啦啦啦啦，室外咧就可以做啲嘢， 系 系啦，但我哋比较宅啲嘅，我中意室内做嘅啲嘢。 嗱，室内都可以，都可以有唔同嘅情景嘅。通常室内系咩啊？边度啊？厨房啊，灶头啊， 我哋打机通常喺厂打机啦，由厅去到厨房，厨房去到厕所。 嗱，我哋讲嚟讲去，其实都系讲紧打机啫。所以其實我哋都係 prefer 喺室外打機咯，其實 ，OK， 係嘛？ 打咩機啊？ 係都係咩機啦 ？OK， 第三條， 你寧願禿頭定係陽痿？三， 哇， 一 禿頭， 我一定夠陽痿咯，我冇啊嘛， 好過分啊！ 系咪先？呢样又解完之后唔关我事 咯，咪梗系宁愿秃头啦，系嘛？ 咪系咯， 你可以系另外，我都唔系嘅，啱嘅。我求你当初系拣阳痿喎， 吓点解啊？ 因为我可以， 佢冇用啊， 唔系，因为我可以唔使喐啊， 系嘛？即系其实系咪就算你选择阳痿，然后对于你哋嘅关系，其实一直都冇影响噶。 已经用唔着啦，点算啊？ 哎哟， 哎哟，哎哟， 可以戴假发啊嘛，即系好多选择嘅而家。 唔系你 drag 你都戴紧假发咧，有乜所谓啫？同埋而家可以有织发啊，好多嘢噶嘛，仿真发啊咁样。 冇错，但系另外嗰个就比较难依啲嘅，我觉得。 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男人就算秃头，其实有啲都好 sexy 噶。总之你唔系九一分界就 OK 噶啦，系嘛？九分界都唔系问题啊，然后扮过嚟即系得三条毛咁扮住嗰只咧，嗰啲都好得人惊。 仲要攞把梳去梳佢， 咁就算啦，不如剃光佢啦。 唔系，最好大风一吹咧，就成饼咁披咗去另外一边咧，嗰啲真系好得人惊。 咁你应该问题咧，下次应该改系地中海，地中海比较难搞啲， 痛啲嘅， 难搞啲。 如果系地中海，你剃埋侧边嗰啲啦，系嘛？ 喺正中间， 咪咯， 唔系嘅，有即系依附着嗰少少嘅头发咧，继续去生存落去嘅。我真系识朋友系咁样， 即系仲叫做有，未去到真系冇。 我中意你嗰两个字就系依附住， 系啊，真系上面一个好似即系好似一把好梳嘅梳咁样咯。 OK， 好啦，最后两条问题， 咁我哋好第一条啦，简单啲，简单啲啦，小鲜肉定系熟男？三二。一 小鲜肉， 小鲜肉， 因为小鲜肉，哇，熟男有熟男，识玩喎，小鲜肉， 唔系啊，我讲我理由先啦，因为我比较即系 old school 啲咧，我觉得我老咗嗰阵，佢可以照顾我咯。 唔系，咁我好明显咧，我系走二次元路线嘅，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咧，二次元路线嘅男生咧都系似小鲜肉多啲嘅，系啦，咁就算即系冇心进一步嘅沟通，望下都好啊。 系，我就好简单咯，generation gap 咯。唔好讲话点沟啦，点沟通都成问题啊，大佬，你明唔明啊？ 嗯， 系啊，再过多十年廿年，你明我讲咩噶啦？ 哇！啲狗啲説話啊，大佬。 O K， 最後一條。 嗱，最後一條問題啦。 呢條激啲嘅好唔好啊？ 好啊，睇下出唔出界先。 大細定係技巧？三二一， 技巧， 技巧， 技巧。 嗯， 啲有经验嘅人通常会揀呢个。 係啦，其实大家係讲緊接吻呀，即係你所嘴大啲。 唔係呀， 但个技巧好啲。 人际技巧。我好怕啲冇大冇细嘅人㗎。 係呀，喂，技巧真係好重要㗎，即係话知你咩尺寸，你乜嘢都好啊，係咪先。你真係唔識用嘅时候。即是话知你是美国队长咯。 嗯。 啱啊啱啊。啱 啊。睇埋得。 好啊，咁你哋系点揀呢？ 我系揀大细咯，我记得。我系揀大细咯。 哦。 我知啦。 睇得都嗱，唔玩得都睇得啦，系咪先？可以点 样？我知啦。 系啦，咁但系就有阵时系净系得个睇字咯。 睇字 盒 因为全部大 细。OK， 今日我哋中意咗咧，就系呢一对嘅 KOL 啦，已经喺埋一齐十一年啦。咁佢哋系开咗呢一个频道啦，嘻嘻加台妹咁样啦。咁头先玩咗一啲咧，其实佢哋喺自己嘅视频里面咧都玩嘅一个游戏嚟嘅。咁所以系咪好得意？乐而不淫就咁解啦。 唔饮佢啲都唔。 O K， 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吓，俾啲 like 佢哋啦，咁同埋都几有趣嘅，用另一种即系有趣嘅方法嚟到去话俾大家知，其实同志都是人，同志都是一般人咯，系咪 ？O K， 咁啊，继续加油同埋努力咯，噃你两个。 Thank you， 系， 多谢多谢。 系啦，同埋 睇我 channel 咩话？ 系。 大家去睇我 channel， 系啦系啦， 同埋佢哋冲破5000嘅 subscribe 噶啦，好快有10000噶啦，相信 系啦系啦。咁啊，希望你哋为我哋带嚟多啲台湾嘅文化啦。咁啊，祝福一下我哋嘅时候，就试下去开发一啲台湾嘅恋情啦。 系啊，你去台湾访问一下啲台仔咧，应该系好高收视噶啦，嗰几集。 如果可以去旅行嘅话 ，OK， 好啦，多谢两位。喂，临尾俾你哋拣一只台语歌啊，或者台湾歌啦。 不一样又怎样 啊，好啊， 好，不一样又怎样。 你烦你妨碍对方，不简单也很平凡，在同一张床让人身边不平凡，什么样就怎么办，非一般又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寻找最爱是谁的答案。另一半变成老伴，留下回忆般的遗产，爱一个人看究竟需要多勇敢，另一种爱情的结局就是更单纯的 凌晨1:30，香港电台日国庭晶报道新闻。 12名涉嫌偷渡的港人在深圳被刑事拘留。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全部人按当局提供的律师名单各自拣选两名代表律师，已经向内地跟进律师资料提供给家属联系。又说12人身体状况良好，特区政府没有探视权，未能派人亲身处理。李家超说，内地执法部门按自己法规处理，本港会尽量争取权益，但不能够一定符合本港做法。其中一名被扣港人邓启杰的弟弟接受本台访问时说，对李家超的说法感到愤怒、哗然和失望，批评是企图将官派律师强加给家属。他强调家属始终表明拒绝官派律师，要求当局让家属委托的律师为当事人抗辩。邓启杰的弟弟又质疑，既然特区政府没有派人到深圳探视，为什么能够说12人健康状况良好？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确诊个案突破5000宗，达到5009宗。新增个案有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包括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一名研究员。酒吧重开之后首个星期六晚，尖沙咀乐士佛台一带由于受入座率不可过半数的限制，酒吧安排客人隔台坐，并设胶板阻隔。现场观察，大部分客人在倾偈时都未有戴上口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现时的疫情稍为稳定落嚟，但仍然要留意社区的源头不明个案，不能够掉以轻心。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建議，院舍員工要作恆常檢測。印度首都新德里警方拘捕一名特約記者，指控他向中國情報人員提供敏感資訊。警方發表聲明，指出在今個星期初拘捕涉案的61歲男子沙馬，在他的住所檢獲一些有關印度國防部的機密文件。警方指沙馬在被審問期間承認參與搜集機密和敏感資訊提供給中方人員。警方相信沙馬向中方提供有關近年印中邊境問題的資料，在去年1月至今年9月期間收受超過300萬印度盧比的報酬。當局又拘捕一名中國籍女子以及她一名來自尼泊爾的夥伴，指兩人涉嫌向沙馬提供巨額金錢，要求她向中國情報機構傳遞訊息。中國外交部未有回應。英超聯球隊熱刺宣布，效力西甲皇家馬德里的威爾士國腳加里夫巴爾以借用形式重返熱刺，他將會再度著上11號球衣。英国传媒报道，皇马将会承担巴尔一半的薪金。另外，皇马后卫利古朗以3000万欧元转投热刺。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动漫迷的最爱，跨越四个十年的动漫主题曲流行榜。一起用音乐重温动漫的精彩片段。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动漫主题曲流行榜倒数特辑。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 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的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aining News。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创办 LGBT 真人图书馆的活动，不同于以往游行倡议的方式，改用轻松平常的方法，令到一般民众睇见同听到多元性别群体的声音，同志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面对面同群众直接互动提问分享，令到民众能够更加了解同志族群，改变原本对多元性别的误解，放下对于多元性别的黑板形象。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简称伴侣盟，在2009年开始运作，在2012年正式立案，不单止关心婚姻平权和多元家庭权益的组织，更加致力推动性别平权的落实，举办各种活动，包括真人图书馆、演讲、工作坊，令到民众更加认识同志族群。伴侣盟的律师团队亦都会提供同志免费法律咨询服务，近年来更加是声援跨地的同性婚姻平权。 LGBT 真人图书馆令到民众直接零距离接触同志，亲耳听到同志分享成长过程、家庭、校园、职场等不同的故事，透过故事的分享令到民众更加了解同志族群。广州暨南大学女学生化名细细，早前因为不满该校有教材指同性恋是性心理障碍，将出版社告上法庭，但是案件在江苏宿迁市宿园区人民法院一审的时候，法庭判原告败诉。细细已经在11号正式递交上诉状，强调不会放弃推动对教材的去污名化。细细在2016年的时候得悉暨南大学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当中将同性恋描述为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对象的导错，经教涉无效之后，将出版社和教材销售公司告上法庭，指控教材内容质量问题，但是一审法院最终判决细细败诉，指教材中对同性恋的表述属认识性分歧，不属于知识性错误，被告无需对教材涉及的学术观点审查负责。细细的代表律师表示，一审否定了国内外众多权威专家的意见，亦都否定了内地官方在2001年开始将同性恋从疾病中除名的表述标准，因此判决存在重大错误，所以提出上诉。呢一节嘅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好，唔该晒 Tina。嗱，讲呢个 Gini News 咧，我发觉咧，今个礼拜咧，有位朋友咧，其实呢位朋友咧，我谂系踏进呢个2020年之后咧，同阿 Ellen DeGeneres 咧，同样都系行衰运嘅，俾人闹到死嘅，丑闻缠身咁样，犯太岁。 唔系咁，自身嘅行为有关嘅。 系啦，唔可以赖啊吓。即係自己自作孽啊！所講嘅咧就係阿羅琳啦 ，OK， Harry Potter 嘅羅琳啦 ，OK。咁前一排咧已經係因為佢喺 Twitter 上面咧，即係唔係一次又一次嘅，即係反跨性族群嘅啲言論咧，已經俾人哋丙到緊要噶啦。咁同埋令到好多睇開呢個 Harry Potter 長大嘅啲朋友咧，都覺得好失望啦。因為包括由細到大睇嘅 Harry Potter 咧，都係話俾我哋知，就算你覺得自己係異類都好咧，唔緊要嘅。你懂得去愛自己嘅話咧，其實你最終咧都可以揾到真係屬於自己嘅地方嘅。咁但係點解羅琳無啦？是对于这一班是在 LGBT 社群里面最被边缘化的跨性别人士是这样开刀法呢，大家都非常诧异非常失望啦。而今个礼拜做什么呢？今个礼拜就因为其实呢罗琳呢其实是即将要推出的一本新书。本新书就叫做 Troubled Blood， OK？ 那本书讲什么呢？本书呢首先他就用了一个笔名，我都曾经在节目里面提过，他的笔名就叫做 Robert Galbraith 的。咁有人查一查咧，就发觉 Robert Galbraith 咧，其实系真系真有其人嘅。咁原来呢位仁兄咧，早喺呢个60年代咧，系其中一个啦，系去实验啦，同埋推广咧，就系咬直治疗法嘅仁兄嚟嘅。OK， 哦， 系啊。咁但系唔知点解罗林系咁中意用呢个笔名啦？吓、啊？ 咁唔知里面有冇即係其他原因同埋乾坤咁样啦。咁但係我想讲嘅就係、是、其实呢一本嘅小说佢用笔名写嘅小说其实係讲咩㗎呢，就係讲连环杀手啦。咁而呢个连环杀手呢係专系喜欢逆服然后去行凶嘅一位连环杀手嚟。你想想、即是当你讲了这么多啲反跨性别族群的一啲言论之后，然后跟着你推出这本书。于是我少少推论就是、其实你之前这么多言论是不是为了要去宣传你本书啦。咁而另一方面就是、你讲了这么多即是歧视啊、重伤啊、跨性别族群的一啲言论之后，跟着你再推出这本书，即是说你变本加厉啦。 佢会唔会系觉得因为讲呢个话题咧系吸引到太多人咧？因为其实我自己即系细个都唔系细个啦，以前有睇过呢个 Harry Potter 嘅，咁亦都系好睇啦。但系但系到咗呢一刻咧，佢而家所有嘅书咧，我都唔系唔想睇咯。其实佢嗰啲 Harry Potter 我都想抌晒佢咯，因为佢做咁多嘢咧，其实好似咧系就系想针对一个即系跨性别嘅族群啦、啊，同埋佢做咁多嘢，亦都即系明明每一次都唔系咁讨好。啦，讲嗰啲嘢或者做嗰啲嘢，佢都仍然继续去做咧。咁我觉得佢系一个，佢系想引起一个即系争拗咯。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其实我已经听闻咧，好似系我唔记得系咪澳洲啊，有一间嘅书店咧。咁我谂喺当地其实都系一间即系几大型嘅书店嚟啦。佢哋今个礼拜咧就决定宣布话咧，佢哋唔会再摆同埋即系发售任何有关即系 Harry Potter 嘅书籍。但系佢哋可以依然咧欢迎大家吓，可以喺网上订购，但系至少咧喺自己嘅即系书局嘅书架上面咧就唔会上架，因为佢哋咧声称话，佢哋唔想咧喺自己的书局里面咧去摆放同埋摆卖一啲咧会令我哋感到唔开心嘅一啲书。我觉得讲得挺好的， 讲晒。我觉得用讲连环杀手呢个题材去写书的话呢，其实即是还有很多发展空间的嘛。为什么一定要将逆服和连环杀手扯上关系呢？即是很容易真的会被人的感觉就是、总之你是逆服的话呢，你就有机会是连环杀手啦。 是啦，是啦，这个是完全又是将即是 LGBT 社群啦，即是以往都是屡见不鲜的啦。即是你想想以往我们看那些即是本地那些电视剧呢，即是所有的奸角啊，所有的杀手啊，那些变态那些呢、即是不是 cam地咧，就系喜欢逆服啊，男扮女装啊，咁样咧。你谂下，我以前细个已经睇呢啲剧集长大噶啦，去到今时今日2020年，罗琳你仲出一本咁样嘅书，你觉得即系继续将 transgender 污名化，将佢变成一个杀手，就会令人哋觉得哇，更加得人惊啊，更加恐怖啊，更加可以卖书啊。嗱，首先我觉得你条桥已经唔顺。OK， 系哦， 即系唔好再讲你背后会引发有几多嘅伤害，同埋继续为即系跨性别族群系带嚟几多嘅即系所谓暴力嘅对待啊，同埋伤害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离晒大谱咯，所以我真系觉得我谂心机旁边有唔少咧，我就梗系唔系啦，都系即系睇呢一个 Harry Potter 嘅书长大嘅朋友啦。 系啊， 但系我谂真系系时候要即系重新去对呢一个系列咧有一个唔同嘅评价咯。 即係 Harry Potter 俾到嗰啲即係愛幻想嘅即係讀者咧，其實去咗逃避一個好豐富啦，同埋好有人情味嘅空間咯。即係佢之後咧，其實所有書咧，其實我都冇睇過啦。咁而家最新呢本，其實佢又將即係逆服寫成咁樣咧。其實我喺度諗，其實只不過如果將逆服變成佢係一個即係偵探，佢或者一個比較 逆服偵探反而幾好睇喎，真係覺得。 O K 喎呢個， 我成日咁樣諗嘅，即係逆服。 咩逆服嘅 Sherlock Holmes 係咪好睇啊？逆服嘅 Sherlock Holmes 喎。 系啊，逆服去即系扮女人去查案，或者去我扮男人去查案，去到一啲平时我哋喺即系本身嘅性别角色去唔到嘅地方，咁佢咪可以即系仲有发展嘅空间咯？但系我就唔知道点解，即系佢下下都要针对住即系呢个族群去发展咯。不过讲开咧，其实即系一啲即系针对即系 lesbian 啊，或者 gay 啊，或者 transgender 嘅人啊，或者措施咧，其实我又要讲一單 news， 或者咧澳洲咧，即係有一個即係都會即係監察呢個 LGBT 嘅團體咧，最新就發現咧，即係呢個嗰個叫咩咧 ，social media 嘅 TikTok 啊， 原來佢喺某一啲地區咧入邊咧，對於某一類型嘅 hashtag 咧係會有審查，或者係會有即係屏障佢嘅。咁呢啲字眼咧，包括就係即係 gay 啊、lesbian 啊同埋 transgender 嘅。咁而國家咧就係包括即係俄羅斯啊、愛沙尼亞同埋即係阿拉伯呢啲即係即係反同嘅國家入邊咧，即係其實佢如果去。你其實 hashtag 你可以用呢啲字眼嘅，你喺咩國家都。但係當你喺國家用呢啲字眼去 search 嘅話咧，其實就未必會睇到一啲即係你想睇嘅嘢啦。因為係冇嘅資料嘅，咁所以就喺 TikTok 入面其實都有好多即係一啲 drag queen 啊，或者一啲即係KOL 啦，而家我哋叫做即係出名嘅同志咧，其實都會用 TikTok 啦。咁但係佢哋就會就揾唔到啦。喺啲國家其實佢哋就會好少呢方面嘅資訊啦。 不過最近有關呢個 TikTok 啦嚇，係咪可以即係轉售啦嚇？喺呢一個即係中美之爭嘅情況底下，到底 TikTok 未來前景係點都好啦。咁暫時都係未知之數啦。咁但係其實咧，尤其是美國方面咧，哇 TikTok 啊，對於年輕人嚟講咧，簡直係最 hit 嘅一個 app 嚟嘅。即係每人都係拍啲咧鬥無聊嘅 video 咧掟上網咧，咁就即係為榮嘅，又係 out like 嗰只啦。咁但係講到尾，以下跟住我哋要講嘅 let's talk about sex 咧，今個禮拜唔可以唔講啦，都係希望大家用到呢啲互聯網嚟到去玩遊戲也好，去 out like 也好咧，都真係要小心。 Come on。 其實你啱啱都介紹咗啦，其實今個禮拜嘅主角咧就係人所共知嘅美國隊長啦，Chris Evans 啦。咁其實佢就係、是，其實佢玩一個遊戲，其實佢就唔係喺一個 app 度，係咪喺啲 app 度出嚟啊？佢喺一播個 IG 啊， 咁邊段 係啦，都係 IG 啦， 收埋。即係收埋嗰個視像嘅時候咧，就發現佢嗰、那個即係 photo album 入邊咧，咦有啲相原來係嘅私密照啦，即係佢嘅小鳥啊，唔係小鳥啦，即係 唔少，佢係大隊長嚟嘅。嗱，首先我想問下，兩位，OK， 因為佢首先佢好快知道自己即係無啦啦係俾人睇到一啲唔應該睇嘅，佢就 delete 咗啦。咁但係呢個世界有所謂 screen cap 噶嘛？咁同埋佢啲影迷就非常之快手㗎嘛 ，OK？ 咁我想問下大家有冇睇過嗰個係未遮圖嘅真嘅照片呢？ 有。 你從咩途徑睇到呢？ 我係 Twitter， 我係睇到條片呢，直頭。 你睇到條片啊？你喺邊度咩途徑可以睇到啊？ Twitter 囉。 Twitter 佢刪咗狗世㗎啦嘛。 佢係有條片係喺度播緊，佢喺度唔知玩緊啲咩遊戲嘅，咁播啦，播到最後，因為佢係喺你知啦，播完啲片咧，佢會縮翻落去個 album 入邊噶嘛，咁佢當佢縮翻入個 album 入邊咧，咁你就睇到 album 入邊有其他嘅相啦。 我就冇幸咧見到未打格嗰張相嘅，因為咧有人 send 俾我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張打格，係特登咧將個框咧放大咗嘅相咯，但係打咗格 嗰邊。嗱，我啊睇咗嘅，我啲咩途徑睇到嘅咧，就唔係無啦啦炒得好辛苦嗰只咧，唔系噶，系好容易嘅咋，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因为其实打格啦，咁如果你就算摆上呢、這个即系 social media 咧，其实若果你系千毫不厌嘅话咧，都可能会俾人report 啊呢样嗰样噶嘛。你知唔知我系点样睇到嗰个真嗰张相啊？冇打格啊？ 点咧？ 咁就系因为有一张冇打格嘅相嘅 po 就出现咗喺 Facebook 嘛。咁然后喺 reply 嘅时候，啲人仔 reply 嗰度打一张系冇打格嘅相。咁於是乎啲人咪 check 唔到囉，即係 Facebook 咪 check 唔到囉，因為佢唔可以 check 晒每一個 reply 㗎嘛。咁而家啲人好叻，就係話將一啲呢唔可以喺社交媒體曝光嘅嘢呢，就喺 reply 嗰度呢就掟出嚟呀，咁可能會有機會 stay 耐啲呀，咁樣咁所以我就終於睇錯啦咁樣。 因為可能阿 Tanner 唔係男同志呢，咁我哋喺 Twitter 呢通常都會 follow 好多一啲呢比較我哋俗稱嘅網王啦，咁我都有好多嘅。咁當日咁喺度數下嘅呢，其中會有啲網王呢，佢專係即係佢嗰個 account 呢，係即係唔知叫做明星爹哋嘅，可以講。跟住佢已經第一個 post 咧，已經就係呢一個相同埋呢條片啦。咁我就睇咗咯。咁但係其實後來咧，我哋即係男仔之間咧，亦都已經有一啲冇打格嘅相就即係傳咗過嚟咁樣啦。咁所以就睇咗啦。 咁呢个故事呢其实是教训大家真係要小心嘅。OK， 咁其实佢都係无心之失啦，係咪？咁但係即係无啦唔知佢总之係打咗个咩 game， 咁然后就好似阿 Coco 头先话斋，咁就无啦啦就係一两秒之间呢就係暴现咗佢手嚟电话呢、那个 gallery 啊、album gallery 啊嗰张相啊。OK， 咁所以我提醒大家有一样嘢，即係有啲人安全措施去保障自己私隐呢係要做嘅。咁大家都知道啦，自己个 album 啊电话里面手嚟电话啦，有唔同嘅 album 噶嘛，系咪？唔同嘅 album 咧，其实咧都会有一张 cover photo 噶嘛，系嘛？ 嗯。 咁而通常嗰张 cover photo 咧，佢系会自己 generate 出嚟嘅。就通常譬如话你摆喺个 album 里面咧，最新嗰张相咧就成为咗 album cover 嘅。 嗯。 系嘛？咁但系其实有一样嘢可以做嘅、那个 function， 嗱，我系用 Android 嘅，有啲咩 function 可以做咧？其实你可以自定每一个 album 嗰个 cover 系咩样嘅。大家知唔知噶？大家知道噶嘛？ 嗱。我就係用呢個 iPhone 嘅，咁但係其實呢，即係我都即係唔怕講啦，我當然係唔少呢啲相收藏咗啦。咁其實呢， 你點呀、啊、你？你真正嘅職業唔係 drag queen 啊你？ 唔係，我因為太多人 send 俾我啦。咁有時你見到哎呀唔想即刻 delete 喎、啊，咁我會即刻隱藏咗佢嘅。我係幾乎呢，即係一個禮拜要做幾次呢個動作嘅，因為有時我出街開會呀、啊、或者同人見客嘅時候呢，有時要 show 下即係整咗啲乜嘢呀。咁一撳開嘅如果我唔收埋佢咧，就會哇，就會好厲害， 好震撼。 所以咧，所以我經常有動作咧，就係、是、所有任何即係，就算有時唔係真係色情嘅，可能只不過係我好大隻啊，練得嗰啲靚仔啊，咁其實即係為費事尷尬咧，我都會收埋喺一個隱藏嘅 album 入邊嘅。咁因為 album 咧係唔會咁輕易揾到嘅。 係啦，咁同埋咧，我亦都提議大家，其實有多方法可以保障自己某啲嘅私隱嘅。如果你個電話裡面，當然啦，最佳安全嘅方法就系唔好喺自己嘅电话里面摆呢啲相啦。咁但系若果你觉得事必要摆嘅话咧，其实有好似有个 app 咧，系可以将你某啲嘅 album 咧，系将佢隐藏咗嘅。即系每一次，譬如话你啊作为用家咧，你要去翻个 album 咧，其实你要打自己嘅 password， 你可以自定一个 password， 你先入到去嘅。因为我觉得有好多情况咧，除咗系今次即系美国队长咧，即系中招之外咧，其实任何人都有机会噶。因为有阵时候，譬如话我哋嘅手提电话咧，即系当然都通常都系自己用啦。但系你觉唔觉得有阵时候啊，你会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影张相咁？咁你会第二个手提电话俾人噶嘛？咁如果譬如话突然间，即系本来系影开相嗰个毛，然后佢可能无啦啦会即系出翻嚟，咁可能去咗嗰个 album view 噶嘛？咁你个朋友咪无啦啦睇晒你嗰啲 album view 嘅 cover photo 咯？咁唔想睇嘅都睇咗囉，都好危险㗎、 啊、 其实。 所以我真係好怕人哋开我个 album 㗎。因为我真係。 我諗系人都驚啦。係咪即係其实唔一定要系肉照㗎，即係有一啲哎呀我未化妆嘅相喎，其实仲得人讲驚个肉照咁、啊、对于我啲人嚟讲。 有时可能系做緊面膜咁太得闲呢，好似我琴日咁我又影一张喎，即係你骤眼即係个缩图睇落去呢，哇咩嚟㗎好恐怖。咩点解你啲咁嘅相。 你敷緊面膜无啦啦做咩影相呢？ 因为你知好得闲嘅，你咩都影㗎嘛，有时影一隻脚，有时影一隻手，咁但你睇落去大相就好似话全部都系肉呢，咁会引人遐想嘅，咁所以呢个咧就真系即系要即系大家唔好咁懒啦，要清理一下自己嘅 album 啦，同埋即系唔见得光嘅相咧，最好就真系即系收埋佢咁样啦。 系啦， 不过我有一样嘢咧都觉得， 咁但系头先你提到缩图啦，咁但系美国队长个 case 咧，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嗰个唔系缩图咯。 嗱咁喺呢边咧就讲起咧美国队长咧就露相啦咁样样，但系那边相喺日本咧咁大家可能都会喺即系网上面咧睇过另外一套电视剧咧就叫 Followers 啦，咁好多人咧都有睇嘅 Netflix 上面，咁里边咧有一个角色咧就话有演员咧就系、是、日飞西嘅混血儿，嗱我尝试读佢个名啦，就系、是、阿池田伊莱莎。系冇英文名啊！池田伊莱莎就近排咧都流出咗咧，怀疑系佢嘅一段嘅性爱嘅片段咁样样。咁其实呢个咧重点，除咗系流出咗呢个性爱片段之后咧，就系、是、大家又谂紧啦，啊女仔就怀疑系呢个啦，男仔系边一个咧？咁原来咧就疑似唔系佢当时嘅男朋友，反而系另一个人咧就叫大野洋嘅男士咁样样。咁本身佢都系一个即系乐队里边嘅主音嚟嘅咁样，但系。最巧妙嘅地方咧，就係佢係曾經拍過 同志嘅 porn 噶。 哦， 咁跟住咧，系啦，大家咧就觉得，咦，点解会流出怀疑呢个嘅片段疑似呢两位主角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咁热烈讨论咧。咁啊，当然啦，喺 member 界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吓，我睇开你嘅同志 porn， 但系你而家同一个女艺人有呢个嘅片段流出，咁点算啊？你破坏晒我成个嘅幻灭嘅幻灭咗成个形象啦，咁样所有 fantasy 冇晒啦，咁样样。咁然之后咧，事后咧都有啲报道就话指，哦，原来戴野洋咧佢本身都系一个新性恋者嚟嘅，咁所以就算佢拍呢一个嘅即系同志 porn 都好啦，咁其实佢都可能会咧对女性咧系会有一个嘅兴趣嘅咁样。咁但系好多 member 就话唔得啦，咁样样即系成个感觉就已经幻灭咗啦。 系啦，咁就希望大家咧，即系以上呢两个例子咧，无论系流出肉照也好啦，流出呢一个咩话，头先嗰个嗰位系。流出片段添啦，所以都希望大家小心啦。我最近先睇咗一篇咧，即系啲science 嘅 article 啊，佢话咧可能不消五年或者十载咧，其实系任何人啊都会有肉照啦，同埋咧你自己嘅咸带咧就会留喺网上面。因为点解咧？因为嗰个 AI 科技去到嘅地步咧，就嗰啲移花接木嘅 fake porn 咧，将会似到一个地步咧。是任何人都无一幸免，同埋任何人都是似层层嗰啲肉照同埋嗰啲咸片咧，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咧，不消五年十载咧，我哋个个啊，普通人都可以变咗 porn star 噶啦，系咪好真嘅？ 我哋见到 Tana， 唔系喎，因为近排咪又系有一个咧，有一个 app 咧，可以将你个样咧换落去一啲类似啲 artist 上面跳晒舞啊，咁同埋系啦，我见到 Coco 你都有玩噶嘛，咁其实调翻转嗰样嘢，即系正如 Brian 所讲，系可以变成一个 porn star， 但系移花接木你个样喺上面，喂，咁其实都几得意喎， 几得意，几得人惊啊！我唔想见到你嗰啲 porn 啊。 唔系一个身， 你恨见到我嘅 point 咩？ 噶嘛，得个头啫嘛。 你恨见到屋企人嗰啲 fake point 咩？有冇搞错啊？得意系得人惊噶。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美国队长真系美国队长咯。嗱，首先佢到而家今时今日吓，都冇人即系 100% sure 咧，到底有张相系咪真系属于佢噶？咁佢 但我哋有倾过咯。 你同佢倾过啊？咁叻噶？ 唔系，我哋私底下即系。直嘅 好啦啩， 就话冇理由一个直嘅男人咧会收埋另外一个男人嘅 系啦， 照喺自己嘅电话度嘅。咁呢、這个即系佢冇否认，亦都冇承认。咁就大家都而大家嘅即系对呢张相嘅质素，大家都好似好收货嘅话咧。咁我谂佢都当咗系自己噶啦。 不过我觉得佢几幽默啊，同埋二两拨千斤啊。佢唯一嘅回应咧就系话系啦，我而家终于得到全世界嘅注意力啦。咁啊，我即係趁呢度咧，我係想提醒大家，記得嚟緊嘅美國總統大選咧，記住投票。 Yeah. 好勁啊！我覺得美國隊長好嘢。好啦，咁啊結束呢個晚上嘅自己人嘅時候咧，咁希望提醒大家啦，即係小心去保存自己嘅私隱嘅，無論係肉照啊定乜鬼嘢都好啦。咁at the same time 咧，雖然咧似乎呢一個限聚令咧都好似放寬咗少少啦，咁但係希望大家都繼續要 stay safe 啦，係咪？ 係。 OK，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自己人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